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242集 《碎玉》。书斋里乱作一团，另一边的高仲雄正在大夫的手底下躺得龇牙咧嘴。大夫离去后，他在侍女的帮助下换了干净衣裳。他在去都很讲究养生，此刻就算饿得前心贴后背，用饭时也不敢狼吞虎咽。饭用完后，侍女领着高仲雄去庭院，他路上不敢张望，知道此周如今住着沈泽川，心里十分忐忑不安。他在追捕萧迟野的事情上为韩进出谋划策，到此周来也是孤注一掷。高仲雄进了庭院，看到廊子木栏外的九里香都卸尽了，满地白瓣无人洒扫，应该是主家特意吩咐过自然残香。池桥边沿留着绿苔小石，宛若铺着润眼新褥。高仲雄边偷看边拾阶而上，他没留神脚底险些滑倒，待狼狈地撑起了身，赶紧冲前边掩嘴偷笑的侍女们连连作揖，越发满头大汗。檐下吊着铁马，丁桃等着高仲雄过来替他掀了帘子引他入内。高仲雄不知道丁桃的身份，不敢贸然得罪，自个儿提着袍子想跨进去，又发现这屋子没有门槛。堂内敞亮开阔，没什么重器摆件。高仲雄在去都时常听说沈泽川与西红轩等人为伍，喜好奢靡，随身携带的都是象牙小扇，便猜测这宅子的主人兴许是周贵。高仲雄正襟危坐，屁股只沾了个椅子边，一直凝神留意着庭院里的动静。不消片刻，忽然听到庭院里骑着车轱辘的声音，眼下的丁桃迎出去喊着公子，帘子被掀起来，高仲雄立即站了起来。但先进来的不是沈泽川，也不是周贵，而是个身形高大的骆驼侍卫。这侍卫没有看高仲雄，而是俯身接了四轮车，推着个披挂长衣的青衫公子进来。高仲雄一礼要跪，然而待他看清四轮车上坐的是谁，不禁瞠目而视，竟然后退一步，震惊地喊道：“ 妖元卓！” 这一声喊得随后进来的沈德川直皱眉，他退下长衣，径直去了上座。巧天涯把姚文玉推到跟前，侍女们上前奉茶。姚文玉握着茶盏，神色如常地说：“ 许久不见，不想神威也到了慈州。” 高仲雄不知道为何冷汗直冒，他擦拭着应声，不敢再直视姚文玉，对沈德川仓促的行礼：“ 同知大人。” 沈德川觉得此人神情古怪，落座后道：“ 不必拘谨，坐吧。” 高仲雄岂敢， 既然神威也知道同知是谁，那就无需我再费口舌。 姚文玉本想把高仲雄引荐给沈泽川，但看他面容惨白，便停顿须臾，换了语气宽慰道：“ 神威不要害怕，我是活人。” 高仲雄仍然不敢抬头，连声称是：“ 是是。” 沈泽川问：“ 元卓何出此言？” 姚文玉言简意赅地说：“ 我与神威在丹城有过一面之缘，当时毒伤病发，吓坏了他。” 可是高仲雄神色紧张，分明不仅仅是一面之缘这么简单。姚文玉断腿离都以后到了丹城，受潘毅与赵月郡主的照顾，他身上的毒显然都是在丹城所染，这其中到底有什么故事，他至今没有同人讲过，高仲雄却是知道的。“ 我离开丹城时十分仓促，不知守备与郡主还好吗？” 姚文玉问道。高仲雄在姚文玉的语气里逐渐放松些许，能够顺畅地答话，但是他仍然侧着身，不敢看姚文玉，只说：“ 好，都好。” 沈泽川从中听出些什么。那边侍女都退了下去，丁桃在檐下敲铁马玩，当啷当啷的，像是狂风肆虐。乔天涯先连把丁涛赶走，隔着珠帘 终于安静下去。杨文玉听闻了这个消息，既不像高兴，也不像不高兴。他割了茶盏，打破寂静，对沈德川说： 我到丹城时，原本有郡主看顾，但郡主毕竟是个妇人，有许多事情不方便，守备就找到了当时还在家中的潘远。这个潘远是守备的庶出弟弟。 潘远整日游手好闲，十分好赌，可他不是潘氏嫡系，欠下的巨款只能靠潘毅夫妇两人去还。潘毅让他照顾杨文玉，也有让他见贤思齐的愿望在里面。再者，潘远早年照顾老爹很尽心，也算是个孝子。最初潘远也算上心，有赵月郡主的叮嘱，不敢对杨文玉马虎。他也不需要亲自做什么，只要在院子里看着大夫和伺候的人，盯着他们要饭及时，不偷懒就可以了。但时日一久，潘远就烦腻了，开始寻着借口往外跑，钻去赌博。 潘令借囚犯的尸体掩人耳目，此举没有打消薛修卓的怀疑。当时郡主走得太匆忙，随行的人里难免会有眼线。 杨文玉继续说， 潘远后来被赌馆逼债，四处躲藏，又不敢让家中知道，便时常与我诉苦，但我身无分文，爱莫能助。 高仲雄点头， 潘远当时也寻我借钱，说被逼到了绝路，连六房的田都给卖了，仍然没还完赌债。我劝他趁早和守备说，以免坏事，但他就是不肯。 说到此处，杨文宇没再说话。高仲雄才道， 过了不到半个月，潘远忽然寻我吃酒，说是赌债都还完了，欲找贵人相助。我担心他被赌馆蒙骗，席间向他打听这个贵人是谁，他只说是去都过来的龙游商人，托他办事。 随后又过了半个月，杨文玉不仅伤势未愈，反倒还严重了起来。赵月郡主问遍了家中的大夫，也不见杨文玉病情好转。当时潘令在去都受挫，连同潘毅也被人弹劾，参的正是丹城潘氏田地的问题。潘祥杰不敢为儿子争辩，担心雪球越滚越大。然而潘氏屡次退让，也没有遏制这股强风，言官激烈道要求潘令停职待查。潘氏确实有问题，可那都是潘祥杰摊下的债。潘令首当其冲的原因很明显，就是因为他私藏了姚文玉，但他赌着这口气要跟薛修卓杠到底。结果没多久，潘祥杰就得知了内情，他唯恐潘氏受到牵累，便连夜写信给丹城的潘毅，要求潘毅尽快把姚文玉送回去都。潘毅不肯，潘祥杰便勃然大怒，病倒在了床榻上。潘毅左右为难，同时赵月郡主见杨文玉病情古怪，暗自疑心，就绕开了钱塘，叫贴身侍女请了府外的大夫查看。杨文玉不想再提详情，沉默少顷，只说 郡主担心去都借着审查田地一事前来拿人，本想把我送去他的陪嫁庄子里养伤，但药有问题，他再也信不过潘府里头的人，便备好了盘缠，托人要将我偷偷送去晋城，那里还有先师故友。 可是祸不单行，随行的人见杨文玉不仅重病加身，还断了双腿，出城后便把赵月郡主的托付忘得一干二净，趁夜带着盘缠和马车跑了。那夜杨文玉被扔在野地里，除了驴子只剩猫。他曾经浪迹山野时也斩过大地，但滋味截然不同。他24年的生命里第一次明白自己是个废物，离开了名，他屁都不是，璞玉圆拙。那一刻杨文玉恨死了这四个字，他们像是烙在了骨髓里的耻辱。杨文玉在野地里失声痛哭，为了老师，也为了自己。他在丹城时不肯见人，整日躺在那昏暗的床榻间，痛的是腿，断掉的却是自尊。他要正视自己变得不能自理，那些风流潇洒都成了过往云烟。他睡一觉，梦里如此，醒来还是如此。 他彻底的碎掉了。他还要活着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